算了。 算了。 够了。 够了。 拿着。 拿着。 用着。 用着。 躺着。 躺着。 叫着。 叫着。 去过。 去过。 试过。 试过。 买过。 买过。 吃过。 吃过。 玩过。 玩过。 唱过。 唱过。 看看。 看看。 听听。 听听。 尝尝。 尝尝。 说说。 说说。 想想。 想想。 动动。 动动。 闻闻。 闻闻。 量量。 量量。 摸摸。 摸摸。 拍拍。 拍拍。 念一念。 念一念。 治一治。 治一治。 抱一抱。 抱一抱。 跑一跑。 跑一跑。 来不来。 来不来。 去不去。 去不去。 打开。 打开。 离开。 离开。 锯开。 锯开。 躲开。 躲开。 闪开。 闪开。